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脸上神色化为凝重，海魔女自然知道眼前这个青年要比史莱克七怪其他人强大得多。虽然在前面的五圣柱考核中，他可以说是有所取巧，但是他也凭借着自己的真正实力，先后击败了海马、海幻、海星三位封号斗罗。海魔女自问强不过海幻斗罗，此时又受了伤，怎么能不全力以赴呢？黑色的魔笛在胸前横起，黑色的第七魂环骤然闪亮。他这第七魂技武魂真身也极为奇特，黑笛上释放出的光芒同时笼罩了笛子和海魔女本体。紧接着黑光涌动，冲天而起，海魔女的身体竟然几何倍数的增大起来，连带着手中的黑笛也是一样。只不过随着身体的变大，整个人看上去多了几分透明的虚幻。海魔女的身体在海面上一直膨胀到十余米才停了下来，巨大的鱼尾轻掀波涛，横在海面之上，放大后的她看上去更加动人，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是那么的温柔美丽。看到这儿，唐三不禁暗暗点头， 海魂师的情况果然和陆地魂师不尽相同，眼前这特殊的武魂真身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却丝毫不逊色于海毛斗罗那人与毛合而为一的武魂真身，只是我还未参透其中的原理。 没有再多看，唐三双手掌心向下放在了自己的膝盖上，正襟危坐，双目闭合，整个人似乎在这一刻已经与天地融为一体似的，寂静的宛如一尊雕像。轻响声在唐三耳边回荡，海魔女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将这笛声只传入了唐三一个人的耳中。听到第一声笛声，唐三的身体明显晃动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一层淡淡的蓝光从他眉心处荡漾开来，笼罩全身。海魔女此时已经不再去看唐三，而是全情投入地吹起了他的黑笛。笛音袅袅，如泣如诉的声音飘然响起。海中海静止了，所有的波涛在他的笛音中都凝固在上一秒的形态，唯有那一圈圈的黑色音波从海魔女身上扩散开来。与之同样扩散的还有他身上的第九魂环，海魔女第九魂技镇海神曲，超大范围攻击技能，凭借着笛音的攻击令听闻者无法产生出任何反抗的念头，在笛音中会逐渐消亡。由于技能是通过声音传播的，因此就算攻击范围超大也不会影响到其效果。镇海神曲是精神层面的攻击，也是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中范围攻击力最强大的攻击。只是使用时，演奏者本身相对脆弱，而且使用该技能之前，海魔女必须要经过短暂的预热。也就是说，想要真正发挥出这个技能，要么在她演奏之前对手没有打断，要么就是要有人守护她。当初邪魔虎鲸群追击魔魂大白鲨群来到海神岛时，海魔女就曾经凭借这一曲镇海神曲将其惊退，可见这首曲子的恐怖。唐三的身体不断在那曲中晃动，但不论如何晃动他就是没有倒下去，他也没有释放自己的领域，只是静静地聆听着，只有黄金三叉戟烙印处不断流淌出蓝色光芒笼罩全身。岸边戴沐白、奥斯卡、宁荣荣、马红俊都在紧张地关注着圣柱台上的唐三。 小三可一定不能输啊。 对，不仅不能输，还得速战速决。一旦过了36个时辰，他就必须从头来过。他的技能七圣柱海斗罗都已经见过了，如果重新挑战一次难度只会更大。 可我想不明白，三哥为什么要让海魔女把他的镇海神曲威力发挥出来呢？ 其实唐三没有选择，因为就在前一刻，当朱竹清和宁荣荣在他的指引下发动了最后攻击，并且占据了绝对上风，逼迫海魔女认输的时候，唐三体内的魂力突然出现了异变，从未脱离过管束的魂力突然剧烈的波动起来， 刚开始唐三还以为是海星斗罗那儿吸收过来的魂力过滤的不彻底，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出现问题的是他的蓝银皇武魂与玄天宫内力之间的矛盾。蓝银皇似乎受到了什么特殊刺激似的，他那专属的气息在唐三体内横冲直撞，而玄天宫内力自然要保护唐三的身体，顿时与这股气息展开了搏斗。原本融为一炉的两种能量出现了分歧，唐三的身体变成了战场。他飞身登上海魔女圣柱台的时候，体内的状况刚开始稳定，冥冥中似乎有一道特殊的思绪牵引着他向海魔女说出了听他演奏的话。连唐三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自己不选择先休息再挑战，而是做出了这样的抉择。隐约中似乎正是额头上那海神三叉戟烙印内出现的一些特殊精神波动影响了自己的决策。等到镇海神曲开始之后，唐三就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正当他准备凭借自己强大的精神力硬扛海魔女的笛声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听到第一声笛声后，体内沸腾的玄天宫内力与蓝银皇气息同时平静了几分。这一发现令唐三用来维护稳定的精神力一空，这才使得身体剧烈地晃动了一下。伴随着镇海神曲的继续，唐三顿时发现这镇海神曲不但没能伤害到自己，反而如同一个巨大的熔炉一般辅助着自己体内突然沸腾的两股能量重新开始了融合的过程。他巴不得镇海神曲的时间再长一点，帮助自己完成这整体的融合过程。与此同时，他身上拥有魂骨的五个地方也再次开始发热，原本在拥有了武魂真身后已经好转的情况重新出现，而且这一次的热度更是远超从前。只是唐三感觉到的不是痛苦，而是舒适。在全部五块魂骨中，温度最高的就是与瀚海乾坤罩融合后的头部魂骨，黄金三叉戟烙印更像是烧红的烙铁一般。如果仔细看就能发现，唐三身体周围的空气竟然是微微扭曲的，那就是因为他身上释放出的热量所影响。唐三清楚地感觉到在自己身上正发生着一件十分奇异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他也说不好，但可以肯定绝不是坏事。因为那舒适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他的感官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虽然闭着双眼，但周围的一切却无不在他的掌控之内，甚至看到了海魔女额头上滚落的滴滴汗珠。唐三这边在享受着，海魔女那边却是越来越心惊。宁荣荣那一击虽然创伤了他的身体，但对他的精神力却是没什么影响的。此时施展出第九魂技，并不比他完全状态下吹奏的效果差。在他看来，唐三选择听自己的镇海神曲根本就是自寻死路。可是随着笛音展开，唐三看上去虽然如同大海中随时都可能倾覆的小舟，可是镇海神曲一波波高潮涌去，却始终无法将这艘小舟掀翻。最令海魔女不解的是，坐在那里的唐三身体似乎变得越来越稳定了，就像是一座巍峨的山岳，不论自己怎样去撼动都无法达到真正的目的。强大的群体攻击第九魂技对这个人竟似失去了作用。 怎么回事？就算他拥有海神之光，也不应该对我的神曲免疫啊。 长时间使用第九魂技对自身的消耗无疑是巨大的。虽然海魔女这第九魂技的攻击效果是通过精神力展现，但启动武魂真身以及第九魂技都需要庞大的魂力做后盾。技能威力没有因为受伤减弱，但魂力却受到了影响。虽然他已经竭尽全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敌音已经开始渐渐散乱了。海魔女很不甘心，就像之前败在唐三手中的海毛堕落一样。可是事实摆在眼前，就算再不甘心又能怎样呢？结果还是不会改变。笛音就在这种情况下悄然停止，黑色的波纹消失，海魔女也重新恢复了身体的本来大小，脸色苍白地滑入了重新波动的海水之中，鱼尾摆动，缓缓向岸边而来。就在这时，突然间唐三身上爆发了一圈夺目的金光， 在那金光之中带着无数蓝色光点。下一刻，蓝金色的火焰如同瞬间点燃的篝火一般冲天而起，高度甚至超过了海魔女圣柱。轰然巨响中，海魔女圣柱周围的海中海瞬间沸腾，所有的海水都腾空数十米，在重重的砸落，就连海魔女的身体都被那莫名的力量激荡而起。能量火焰化的蓝金色光芒化为一圈光波扩散开来，诡异的一幕发生。伴随着那光波所过之处，岸边所有的植物在刹那间都变成了蓝金色。下一刻，这些植物开始疯狂的生长，不论是什么植物，都在几次眨眼的功夫生长到了之前的三倍大小。而被光波笼罩的众人中，除了被海魔女圣珠光芒保护其中的朱朱青没有受到影响之外，其他人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庞大到无法形容的生命力涌入体内，身体瞬间恢复到了最佳状态。哪怕是魂力有些透支的海魔女，在这蓝金色光波从身上掠过之后，也失去了虚弱的感觉。 这是怎么回事？ 同样的疑问出现在每个人心中，而唐三身上却开始冒起一个个清晰的魂环。 快看，三哥的第五魂环。 唐三身上的八个魂环原本的颜色分别是黄黄紫黑黑红红红，可就是在这时，他那原本排列在第五位的黑色魂环却出现了奇异的变化。在那蓝金色光焰升腾之中，拥有魂技蓝银霸王枪的第五魂环开始由原本的黑色荡漾出一层红芒，红色缓慢而坚定地蔓延着，直到布满整个魂环。突然，他想到了在他得到第五魂环时，蓝银王对他说过的话： 伟大的王，是我们应该感谢您才对，正是您的出现，才唤醒了我们更强大的升级。您现在所获得的魂环，是我根据您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凝聚而成的。按照人类的说法，您这个魂环等同于25000年魂兽的威力，它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来源于您自身。它将随着您自身承受能力的增强而进化。每当您存在于您子民的世界中时，它都会自行根据您的身体而变化。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